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，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遊歷新舊交接的社區。走訪各大小的藝文空間，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，透過多個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，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文風景和城市步伐。在香港長大，逢星期四晚8點到9點。 好，我們回來這一 part， 我們繼續有張啟欣。張啟欣，你還有很多圖片俾大家睇喎，係咪啊？我哋繼續睇 圖片可以去，呢啲就係我哋同住户講解嘅時候，因為講真啦，你要去俾佢哋參與咧，即係呢個計劃啦，你都係要費一大堆唇舌，先可以同佢講到。因為其實我哋仲要我哋嗰陣大約係上年年頭啦， 呢個室友辦嚟㗎係嘛？ 係啊係啊係啊。係啊，嗰陣政府係仲未講過呢個政策，唔係，即係佢當然一路有做諮詢啦。不過基本上咧，成個香港冇人知幾時。 即係蘇科係識諮詢。係 啦，即係冇落到區嘅，即係得個啊喺 度。係啦，佢講咗好耐，就係因為佢講咗好耐，大家都見到都未實行，咁咪冇人理佢。 淨係知道有個名喺度。 佢似乎我覺得好得意嘅呢個立水文，佢似乎係講咗一樣其他亞洲國家地區都做緊嘅嘢。大家知係咩嚟啦？我哋有做，我哋有做啦，你明啦。即係咁嘅心態咯，佢係咁嘅心態，黐線。咁呢啲幾好喎，呢啲你即係你係最先鋒啦，一開始你就開始做啦， 係 咯，係，係 咪？係啊，係啊。 咁啊，下一張係咩嚟㗎？哦， 我呢個就真係，我呢個係嗰陣見影唔到佢篤穿咗出嚟，嗰陣就係我哋俾佢試膠袋咧。 呢個就係嗰只大嗰只袋。係 啦，大嗰只袋啦，係啊，俾佢試嘅時候就篤穿嗰下，我記得嗰陣係好多傳媒，就係因為啱啱政策出咗啊，咁佢就走嚟揾我哋揾誒呢鋪頭做訪問，嗰嘢就係佢哋拎住呢個話，花店話你啲膠袋唔掂喎，就係執政府咁樣。咁所以其實有一樣幾好嘅就係參與，你除咗參與之外咧，你是可以知道這個會是一個渠道，是令到政府去改善它的政策。 當然啦，即係唔好睇小你哋呢一個步驟。其實我肯定佢為咗你呢件事要開會㗎啦。喂，一定啦。 個袋穿我點搞啊？ 一定要開會啦，點會唔開會啊？係咪？好，下一張。 哦，呢個可以講多啲，呢個又可以。回應翻莊生頭先話嘅，你萬一有一啲譬如家具啊嗰啲嘢咧，你可能抌，如果要有成本啦，除咗成本之外，其實咧你買嗰個貼紙，你中間都有一個思考位啦，咁究竟我係抌定送咧？咁所以其實咧，我哋每個禮拜咧，除咗教佢哋回收之外咧，我哋仲會有一個平台係俾佢哋叫做做以物易物嘅。 係呢個就係咩免費分享啦？ 嗰啲好喎， 係啊，呢啲其實屋苑係好應該做嘅，容易過我哋街頭做先。 係係，如果有個地方，譬如有啲房間嗰啲，即係如果特別大少少嗰啲，呢個大嗰啲容易做啦。 係啊。 因為即係佢有啲儲物室啊， 係啊， 啲會議室啊啲做。咁以物易物，你哋用咩原則啊？ 我哋通常咧，就一件換一件嘅。你可以拎個 即係士巴拿換雪櫃。 嗱，冇錯，係啊。 咁著數。 係啊，有啲人覺得好著數㗎。係。係啊。 咁冇所謂，大家都係唔要嘅嘢嚟嘅。 係啊。其實佢落到去我哋呢一度，所有嘢都係平等嘅，我覺得。係，即係你唔會再睇佢嘅價值，佢個價值就係能唔能夠被其他人拎走重用， 冇錯， 去界定嘅， 係，即係我就永遠都唔會套到落你嗰個思維度諗嘢嘅。不過我好認同你嘅，即係我如果我創立一個機制咧，我唔會諗到你咁樣嘅，即係呢個就係你哋環保人士嗰個諗法係我哋要學習嘅，即係喂，垃圾梗係冇分階級㗎啦，兩件都係唔要嘢嚟㗎嘛，一件換一件咯，係咪？我哋呢啲咁嘅市侩人，士巴拿換我個雪櫃有冇搞錯啊？係咪先？其實大家都唔要嘢嚟啦，係咪？咁即係你都調翻轉啦，去營運個雪櫃嘅成本係貴過營運個士巴拿好多啊嘛，係咪？即係人又可以咁樣諗嘅，係咪？咁呢啲我見嗱。我知道你哋中心就你哋中西區有搞啦，我見到粉嶺啦，粉嶺有搞啦，係嘛，都成功嘅喎。咁我後期我同粉嶺嗰時阿林嘉良搞噶嘛，我同阿嘉良上過嚟我節目啦，我同嘉良講過，我話喂， 你以物易物，你我唔知你哋嗰邊有冇做，我俾咗個橋佢，我話不如你咁啊，收到嗰樣嘢，你開個 Facebook 群組，影咗相上去，咁大家就望到哦，你有呢樣嘢啊，咁我就攞啲咩落嚟換啦咁樣，咁佢話個效果好咗喎，即係啲嘢流，即係佢手持住嘅貨量冇變到，但係所有嘢流轉係多咗，流轉係多咗。咁我覺得呢個幾呢、這個可以考慮一下，即係其實特別如果大廈仲簡單啦，你成個陳列室喺度咁樣咯， 係啊，係啊， 或者擺曬喺度，咁可能有好多人有唔同嘅嘢，特別係啲舊，我覺得雪櫃就可能有少少講衞生問題啦。如果你講舊風扇啊。舊冷氣啊，都好多好多人都可能要嘅喎，呢啲係嘛，都要考慮一下，咁啊，咁啊，而家呢個仲有冇做啊？你哋 有做㗎，其實最受歡迎就係呢啲，反而你係叫佢分類咧，佢啊真係有啲卻步嘅，係、哦、啊，佢係慢慢，其實我哋係有以物易物先嘅，跟住先教佢哋分類，因為以物易物咧。講真啦，可能去到某啲社區的話咧，有啲人可能哦貪下著數嘅，又或者點樣樣嘅，佢會多啲參與。不過慢慢佢都開始跌翻落佢係覺得環保角度出發，係係啦。咁所以呢啲嘢全部就係慢慢滲出嚟， 即 係 潛移默化佢哋個諗法。 係啊，咁啊交換下咧，見到咦隔離有埋分類喎，咪又參加埋咯。即係佢可能由零嘅完全買嘢可能亂買嘢，又或者點樣，直到佢可能買嘢買少咗，因為可能咧，即係我哋自己都係嘅。我擺得多街站咧，我出到街咧，你去到乜嘢購物區，又或者去到啲咩shopping mall 都好啦，完全唔想買嘢，因為你知道啲人咁樣買嘢法，咁樣堆出嚟法咧，你個購物慾係完全冇。我擺完個街站之後，每個月慳翻幾千蚊啊！真係，係啊，係啊。 我要推介下喎，呢啲 推介下喎，即係你要講話其實啊，聽開呢啲活動， 係啊， 即係令到你可以啊買嘢之前都會真係。想下嗰樣嘢係咪你需要嘅嘢先買？ 係啊， 因為我哋知道，我哋都知道有個我哋成日都上過 group 西環未玩事嗰個 group 咧。咁啊，網主我哋見到成日好多人都話啊，我有個多士路唔要啦，邊個要啊？ 見到都有啊。 我見好多呢啲嘅，而家其實係好嘅。係 啊， 其實我覺得真係好嘅，即係大家就唔好諗住貪小便宜。不過我覺得即係我都試，我屋企人都試過攞嗰啲咩電蒸籠啊，我哋冇用啦嘛，即係本來。我哋愛嚟蒸嘢嘅，咁收尾我哋都用其他方法嚟蒸嘢啦，就唔再用嗰嚿嘢啦。呢段時間冇用啦，洗翻乾淨佢，咪人染料咯。之後咁夜晚七點幾問人，好似九點幾就交收咗咯。係嘛？西環美容室嗰度好簡單，即係你區域網絡亦都可以啦。 係 嘛？ 冇錯。 仲有冇其他相㗎？ 有，仲有其他相嘅。 啊，呢個咩？ 呢啲做咩嘅？ 係啊，呢啲屋苑都啱玩嘅，其實就係一個嘉年華咁，只不過可能你將平時嘉年華嗰啲嘢全部攤位都變做係環保嘅，係啦，因為其實尤其是係而家越嚟越多咧，環保署嗰邊想推啦，譬如節日減費，又或者一啲大型活動嘅減費措施，即係譬如個環保嘉年華啦，除咗你有啲攤位咁啊玩得好開心啦，我哋啱啱元宵嗰次搞咧，我哋直情係有 set 埋一啲回收設施喺度嘅，即係譬如我哋嗰日咧，譬如派嘢食嘅，嗱，你想食爆谷啊，你自己拎個食物盒嚟啦，我哋唔會俾嗰啲嘢你裝嘅 咯， 係啦，咁佢哋自己諗辦法啦，即刻衝上屋企攞又好，點樣都好，總之佢點樣就 揾個器皿嚟啦， 揾個器皿出嚟幫你搞掂佢， 又或者好啊，呢個非常好喎， 係啊，呢啲好玩㗎係， 因為我細個咧，即係真係。即係你哋未出世啦，我哋點解嗰時咁中意食碗仔翅？你知唔知點解？我哋買碗仔翅咧，係攞個烹落去買嘅。 哦，係。 即係我係食到好後期，上到去中學嘅時候先開始係個法寶膠盒，即係吸得實嘅，係咪？你哋食叉燒飯嘅時候已經係法寶膠盒啦，係咪？你哋冇經歷過一個係紙盒嘅年代啊嘛。 冇。 你知唔知係用個紙盒嚟裝啊？你真係唔知。佢个纸盒系咁嘅，我唔知道你哋想揾得翻个纸盒里面个内胆咧，就系另立立银色嘅纸嚟嘅， 银色 反射嘅， 即系咪石 滑嘅 嗰啲啊？ 唔系，佢滑捋捋嘅，好似胶质咁，但系银色嘅，滑嘅。咁个纸盒咧就好似你砌嘢咁，有两块泥咁啊，摄落去嗰度，咁啊砌咗个盒出嚟，即系盒饭系有机会漏嘅。 哦 ，OK， 即系你唔可以太过液体嘅，盒饭机会漏嘅。咁啊用嗰种咁啊。 紙盒嚟到裝叉燒飯嗰時，即係你係你買叉燒飯，即刻將個盒接一個出嚟，然之後擺落叉燒飯度，跟住賣俾你。 嗯， 即係銅鑼灣係，我好似銅鑼灣係成日都係咁嘅。 嗯， 即係咁去到嗰個狀態咧，佢哋係非常歡迎你哋屋企帶嗰啲保温盒去到攞叉燒飯。咁、 嗯、 其實。其實如果而家香港人行翻呢一套咧、 嗯， 我哋已經慳翻好多嗰啲即係即棄嘅外賣盒啊！即係而家冇人倡議呢樣嘢，但係我見到有啲學校倡議咧，就已經係唔係食飯盒噶啦、 嗯， 就係、是、自己帶碟帶餐具，跟、 嗯、 住就翻去就即係不飯不餸，不湯咁樣，咁咁呢個都好啲咯，呢、 嗯 這個都好啲咯。咁咁頭先喂頭先嗰棵樹係咩嚟㗎？ 頭先嗰棵樹， 聖誕樹 因為其實聖誕樹就係一個極唔環保嘅，無論你真又好假又好，真嘅你種佢出嚟，你成本 喺度， 你斬咗佢冇噶咯， 跟住死噶咯喎，嗰年 係死噶啦，又或者膠嗰啲，喂回收唔到噶嘛嗰啲聖誕樹，咁所以嗰陣我哋就收咗一啲社區嘅膠樽，係啦，同埋有好多嗰啲唔係好等使嗰啲裝飾物咧，通常學校啊，又或者城啊，又或者甚至有時大廈都係嘅，佢玩完一年嗰啲咧。佢唔玩嘅，你就抌出嚟咯。咁、所以我哋執埋執埋呢啲好多咁樣嘅嘢，咁啊當係俾啲街坊一齊參與一下玩一下。其實節日都可以環保，因為其實而家講最唔環保就一定係節日。 邊個節日最唔環保咧？ 我諗啊，可能新年係幾唔環保。 即係利是封。 係利是封又係啦。其實而家你好多 俾錢， 係啊，節日唔係 pay me 得啦 ，pay me 得啦 ，pay me 得啦。呢啲就一定最好。你話利是封咧，就算而家有團體做回收啦，咁不過其實有啲利是封你可能。即係用完之後嗰啲膠啊，啦啦地又唔用得，重用唔到噶啦嘛，咁點算咧？即係就算靠我哋去做去做呢啲咁嘅手工，你其實又可以救得翻幾多個利是封咧、 嗯？ 只不過延長佢嘅生命啫嘛。咁、 嗯、 所以長遠啲諗點樣可以令到個節日大家過得環保啲？咁不過啲人又好抗傷嘅，唉，環保啲啊，變咗 pay me 啊，咁你又冇咗嗰啲傳統。嗰啲節日氣氛噶咯喎，係啦，咁所以呢啲就可能諗一諗，有冇一啲譬如利是封啦，有冇一啲質地嗰啲紙，哦，你可以有嗰種效果嘅，咁不過嗰種嘢就真係可以拎嚟回收嘅， 嗯， 係啦，咁呢啲就可能係生產商啊或者私人市場去諗， 同埋可以考慮一下用啲迷你啲嘅利是封咪得咯。有啲細啲噶嘛，因為我見人哋回禮嗰啲咧， 哦， 係細啲噶嘛， 嘅啫嘛，要接好多接 嘅，係係， 對接再對接，起碼 咁你咪起碼張紙慳咗啲先啦，同埋即係唔好再出嗰啲哇雞乸咁大個利是封， 係 做乜鬼啫？係咪你用翻細啲，即係起碼唔好超過，即係唔好要一張平嘅人紙擺入去嗰種咯， 即係唔好要長嘅利是封， 我覺得嗰啲好啲咯。係啊，咁所以仲有咧，仲有啲乜嘢我哋係可以有冇仲有冇圖㗎？仲有圖嘅。 啊，呢一個係另外一樣。 呢個做咩咧？ 之前講咧好多都係固體廢物啊嘛。咁其實咧有一啲嘢咧你係回收唔到嘅，係啦，而係香港仲未處理到就係廚餘。係啦，廚餘又係一個比較大嘅問題。咁所以咧，我哋見到呢一個都係一樣。可能會出現未來的一個廢物的處理問題啦、所以呢我們會找一些團體呢、尤其 是一些、商户啦，商户是哪一類型商户呢、就是批發商户、 沒 錯，你有時可能因為打風落雨又或者什麼特別的東西、你可能遇多了係啦，遇多咗貨的話咧，咁可以點咧？咁啊，可能咧就有機會咧，透過即係譬如一啲慈善團體啊、社區中心啊，再去分發出去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咯。咁、所以其實我哋而家都有做緊一啲叫做救食物嘅行動啦，即係包括一啲完全係呢啲你見到可能水果蔬菜啦，又或者之前我記得。新年之前咪流感好勁嘅，嗰陣咪突然之間咧話停貨嘅，係、啊，突然之間話停貨，咁我哋做咗啲咩咧？咁其實 我知嗰次好經典 嗱係啦，冇錯，做到哇，大家叫救命咁， 哇，咁真係要分享一下喎， 係啊係啊， 係發生咩事 咧？你講 啊，我哋嗰陣咧就 唔好講嗰個公司名出嚟 ，OK， 費事啦， 係啦係啦，咁 佢害咗人啊！其實他做好事的不過幫了我們就是可能是變成壞事、你明白嗎？你講吧， 是因為 突然之間停貨咧，飯盒箱咧就遇到個飯盒。 係啦，因為啲飯魚先要賣曬料㗎啦嘛。係 上萬個飯盒嘅嗰陣係。哇！係啊。 我形容個規模俾大家聽。 好。 你知唔知整咗飯盒之後咧？咁通常佢都係要翻熱嘅。你知唔知嗰個供應商係用咩方法嚟翻熱啲飯盒啊？用咩嚟裝住個飯盒啊？ 嗰個啲 貨櫃啊，將成個貨櫃去翻蒸啊，蒸埋個貨櫃啊。 哇！咁 係啊，我哋係要將一個貨櫃嘅飯盒派俾。處理咗佢，派俾一啲有需要嘅人。喺一日裏邊，OK， 一日裏邊，咁我哋就揾人去拆櫃，嗰度大概一萬個飯盒。OK， 揾人去拆櫃，包裝再做，即係過程係牽涉到一啲即係即棄嘅用品，冇辦法唔環保，但係好過嘥咗裏邊嘅食物，係嘛？即係我哋係咁樣去處理咯。咁所以。嗰次我哋應該有成十個同事去包啦，咁啊包到腰都斷啦，佢哋話， 係 嘛？咁我梗係事後梗係話你早啲唔叫埋我咁樣，但係其實佢哋完咗先話俾我聽，我都冇辦法幫手啊，係咪先？咁我覺得係幾可惜咯，同埋我見到呢件事，我更加覺得應該即係全香港所有食飯嘅學生唔好用 disposable 嘅嘅物品咯， 冇錯，呢個一定 真係哇！我聽完之後我都覺得哇，搞錯啊！食物又嘥，嗰啲用具又嘥，即係每日嗰啲嘅嗰啲廚餘又好，或者嗰啲用出嚟嗰啲嘢都好，哇！係好影響嗰個生態嘅喎，係唔得嘅喎，咁所以呢個我真係好期望大家再帶啲煲煲餐餐走出去買嘢食咯。其實係我覺得好需要嘅， 啱啊！ 即係但係我喂真係好慘，我真係特登有啲人話俾我聽，我講完之後佢話真係事，佢話喂佢唔賣俾我喎咁。 係啊， 嗰啲冇得唔賣俾佢，真係好衰，我覺得真係。 即係 呢個政府要諗一諗咯，即係你慢慢好多人中意環保噶啦嘛，係咪嗱？有啲咖啡店都。啊！你用只固定嘅杯啦，好似似啲杯啦。咁嗱，咁呢、這個咁呢個係好事啊！咁所以抵嗰啲咖啡店開到通街都係啊，人哋有埋呢啲概念。 係，其實佢哋即係我都中意飲嘅。咁有時佢哋就啊，你其實佢個方法就係、是、啊，你帶個自己個保温杯去，佢會你買咖啡嗰時會平。收平你幾蚊啦，咁另外佢都會啊問你啊，你會唔會想要翻啲咖啡渣啊？ 係啊， 咁樣嘅。咁所以其實即係呢啲就係嗰啲企業佢哋會係環保叫做出翻啲力啦，係咯，呢個就係。 冇錯。 仲有啲咩圖我哋未睇㗎？ 啊！呢個就係飯盒嗰次啦，哇！嗰次係好虛撼，我哋呢度都係幾百個啫，你諗下過萬， 我哋每人幾百個係分俾。幾廿個人去到派㗎，嗰次 係啊， 都幾緊要㗎。仲有下一張啦，派飯都唔好睇啦，啲傷心事。 誒呢啲真係可以喺大 嗱呢個就六百個部分啦，係咪？ 係啦，係啦，係啦，呢個應該好似係蔡西湖嗰邊。 OK， 係啦，蔡西湖嗰邊，因為其實而家咧，你大廈咧咪有啲公共空間嘅，你可能係天台，可能係平台啦。咁其實你橫掂個空間，你都係做綠化。不如你就俾啲住户自己參與去做綠化，即係 instead of 可能你叫啲園藝公司啊過嚟幫你修剪下，又點點點啊。一來啦，佢哋對自己個社區會有歸屬感啊嘛，對大廈都係。咁另外咧，佢哋其實而家種咧係種菜，係啊，種菜㗎，佢哋係。 咁種菜難唔難打理咧？使唔使日日去咧？ 其實你應該係要日日去嘅，咁不過你見到話你可能一群人啊嘛， 咁大家輪流係 啦，輪流去咯。今日你淋水，聽日佢淋水咁樣咯，係啊。咁所以都幾得意嘅，同埋你咁樣去種咧，你係可以吸收到。即係譬如有冇大家唔知道有冇聽過啦，咪有廚餘機嘅之前，毛毛大家可能裝個廚餘機喺度啦。是 有冇效嘅咧？ 係啊，你話有冇效咧？你唔可以完全話佢冇效。咁不過其實你廚餘機咧，你可以處理到嘅廚餘唔係好多嘅啫。係啊，即係譬如你一棟屋苑一架咁一大大座嘅廚餘機，可能每一日只係俾大約三廿户到嘅人。 咁少㗎啫？ 點解咧？ 其實好少啊，因為你係。要個處理都幾麻煩，因為你知廚餘濕滴滴又污糟糟咧，佢可能要幫你 整乾佢， 即係脱水先。 係啊，脱水呢一啲咧，又係一啲 其實將佢除咗嚟變做肥料嘅。 係啦，冇錯，冇錯。 佢肥料又種翻嘢。 係啦，咁因為廚餘即係講到底啊，你想回收而家回收唔到噶嘛。係啊，即係政府冇方法。 之前啊，梁振英太太話搞過噶嘛。正正唔好講佢哋啦，要講起佢哋真係火爆，係咪？咁但係總之就佢講嘅時候五年前啦，係咪？咁而家都係停滯不前，即係咧我對處理廚餘咧，即係我自己方法咧，我就第一我唔買咁多嘢咯，我食即係，但係我通常都食得曬嘅，我買嘅嘢都我大概知自己咩份量嘅，咁但係即係出街就我都盡量唔會嘥噶啦，除非真係去到啲不良食肆度啲嘢真係超難食，冇辦法近落口嗰只。咁如果唔係我哋即係特別我同吳偉成日都食飯嘅，我哋兩個一定唔嘥嘢。你見我哋嘥事日子，係咪？我哋唔嘥嘢。咁但係我覺得就真係如果屋苑嘅廚餘咧，真係大家要諗諗點處理。有冇啲廚餘機睇？有冇廚餘機嘅相喺咪度啊？ 廚餘機應該冇咁，不過其實人咁高啦，高少少啦。 因為我見過有啲屋苑係有廚餘機嘅，我見過嘅，但係成呢個廚餘機啊，呢個廚餘機啊， 呢個係好大型噶啦，算 呢個呢個差唔多啦，差唔多咁嘅 size 啦。 嗯， 係啊，不過其實佢唔算處理到好多。 但係佢擺入去。佢係整爛咗佢，跟住又喺裏邊要發酵要成噶嘛？ 係㗎，係啊。 咁佢即係你唔好諗住你倒咗落去，跟住即刻排泄出嚟，就有啲嘢可以用，唔係咁㗎。即係呢個大家要留意呢。 即係如果要擺呢部機，都可能要預定多個器皿去，即係多翻個桶啊，可能預備定啊，因為每人都會攞落嚟嘅，每一日都。 佢好似有個位置喎，要發酵㗎嘛？係咪啊？ 係啊係啊係啊係。 個位置發酵 㗎 嘛？ 係咯。的空間嘅裏邊都有。 係啊，所以呢、這個即係廚餘嘅問題，我哋真係嗱大廈自己搞廚餘咧，就我覺得你揾部廚餘機翻嚟好點都好咧，最有效嗰個就係、是、你嗌咁多住户，你唔好食剩嘢咯。 係 第一步先。 係。其實點解要食剩嘢啫？即係我哋由細到大都粒粒皆辛苦，就喺度鬧。我細個乜 Q 都唔食，俾佢鬧到趴街，係咪？咁你梗係要咁噶啦，唔好揀雜食啦，係咪先？即係煮咗嘅唔好食就殘啊！即係真係難食到入唔到口，食都會嘔，咁就先算啦，係咪？但係我覺得都要食曬佢，即係同埋而家有時都唔知點搞嘅。究竟我係攞個盒去到裝走啲嘢環保啲啊，定我就咁嘥咗啲食物去環保啲咧？我都唔係好知啊，有時。應該係點咧？我都唔知。但係兩早兩樣都唔需要出現咯，係嘛？你又唔好攞個盒。即係盒你其實都可以自己帶嘅，我建議有啲人咁自己帶就更加好啦，係咪？咁如果你真係諗住喂我去嗰度食個餐，我真係所以呢個政策啲餐廳咪做得快咯。我見有啲餐廳而家攞個盒$5㗎。 嗯，五蚊。 $5係啊， 等你自己帶。係 啊，咪食曬佢咯，而家自己帶，我唔俾你自己帶，你咪拎走咯，係嘛？咁呢個我覺得係相對好嘅。咁最後一點我想提咧就係頭先講咗啲綠化啦，講咗啲廢物嘅處理啦，點樣回收再用啦，咁其實就節能嗰方面都要都要等啲業主考慮一下嘅。咁你哋諗節能都只能夠諗一樣嘢嘅啫，就係電啫嘛。係 啊， 係咪？咁電節能，咁大廈都唔會用多餘嘅電嘅。咁最有效嘅就係換節能鋼管啦，節能水泵啦，同埋節能電梯嘅摩打啦。咁當然節能燈咧係最容易處理嘅，亦都事實係慳得好多電嘅。我哋曾經都喺節目度講過咧，一座大概200户左右嘅一單棟樓啦，單單換曬所有樓層嘅鋼管，變曬做節能嘅燈LED 燈之後咧，大概係慳7000至8000蚊一個月嘅電費， 係 啊，都好多㗎，大概係7000至8000蚊一個月嘅。咁有啲屋苑佢真係如果有三四座嗰啲咧，佢真係一個月咧。慳幾萬蚊㗎，咁其實佢當時有公園，我同佢計條數咧，佢真係因為個主席亦都係一啲機電工程有認識嘅人啦，識得計數啦，咁坊間有好多 plan 㗎嘛，又話俾佢聽，我同你分帳啦，啲慳咗啲電費諸如此類，咁佢計條數就話喂。其實我10個月咧就翻本啦，就翻曬所有買鋼管嘅本啦。咁收尾佢計啱咗條數咯，咁咪 十個月之十先墊筆錢出嚟，好似幾十萬。 嗯。 十個月之後就回咗本。跟住就每個月就有盈餘啦。 嗯。 咁啊，咁啊，大廈就慳翻啲管理費啊，各樣嘢。 嗯。 咁我覺得即係既慳到錢，又係相對環保，咁我覺得呢個最緊要啦。 嗯。 甚至乎有啲大廈，我哋見過安啲新再新式智能燈咧，就係、是、用啲 LED 跟住再加個雷達嘅。 嗯， 哦， 你唔行， 即系盲行就著。 嗱，佢唔系喎， 系嘛？ 唔著嗰只咧就望唔好喎。 嗯， 佢有一只咧 暗 咗先， 超暗。 嗯， 用唔知零点几瓦，你埋去佢就变两瓦，但系两瓦咧就等于正常嘅灯嘅光度。 嗯， 系啦，咁佢就会有咁嘅装置。咁我觉得呢、這个等等各样嘢咧，都系帮助到大家去智能。咁、今日咧，我哋呢一个講有關環保咧、首先多謝張啟恩啦，咁有即係下集就唔係你啦，不過就即係希望你再有新嘅資訊咧，再上嚟同我哋傾下偈啦，話俾啲我哋嘅觀眾聽，因為我相信我哋嘅觀眾咧都一定支持環保嘅，好唔好啊？咁啊，我哋下個禮拜節目啲咩咧，就先賣下關子先，好嘛？咁啊希望大家咧就復活節快樂啦，好嘛 ？OK， 好啊，咁啊，今日講到呢度為止，咁啊，多謝大家，拜拜。很多香港人为了买层楼建立自己的安乐窝，可能要劳碌一生，每个月供楼和交管理费已经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。近年屋苑招标维修工程和采购服务出现围标或者疑似围标的个案，这些个案里面小业主饱受到管理公司、承建商、大业主、业委会甚至乎法团的重重围困。咁究竟點樣睇住自己嘅荷包呢？睇解圍，我哋幫到你。